城市频道， 958城市频道，下雨新闻， 哈故新闻， 新传媒小哈电台 Capital 高过播一下七频道，现在有串电台不顾干扰新闻。我国今晚时间里，娱乐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确定是星期一，甲航空旅游通道同步启动。但是，只限统计新流动体。总理公署讲，娱乐旅游通道启动首阶段，将开放予两国各自的公民、永久居民，也是提长期准证的人，搭指定的巴士入境。以优先予伫对方工作的人回国探亲，把车票早起开始卖无到半小时就卖完。无工保长陈金勇表示，新马两国政府以每个星期检讨情况，探讨是不是应增加统计陆路通道通关的人数。另外，我国期望在官兵感染率降低了后，开放甲香港之间的旅游泡泡。卫生部长王美空是伫香港出席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时阵表示这点。欧盟委员会宣布承认我国的官兵疫苗证书，即日起去欧洲旅游的国人，应填本地疫苗接种证书，进入当地只接台疫苗接种者的场所甲活动。本地新增加2079宗官兵病例。累计病例达到257,510宗，社区病例每周感染症状率下降到0.75。卫生部讲，其中2030宗新病例来自社区，40宗来自客家宿舍，其余9宗由境外输入。新社区病例包括312名超过60岁年长人士。甲169名12岁以下囡仔，目前有1365个人徛院，其中203个人需要氧气供给，34个人情况不稳定，需要伫加护病房接受密切观察。59名伫加护病房的病人情况危急，需要插管治疗。加护病房的使用率上升到56.1%。另外，搁再有6个人死伫官兵并发症，互累计死亡病例达到678宗。死者年龄伫60岁到83岁之间。除了一名未接种疫苗的病人以外，其余5个人生前拢无相列病。搁再有一个露营设施出现官兵感染群。卫生部讲，澳港的新加坡安乐协会总共有24宗病例，确诊的是2名职员和22名住户。成立10周年的美工寮相顾基金，说下来除了继续支持内容创作，也希望鼓励更多用户自创内容，并且统计更多通道，将触角延伸到更广大群体。教育部长陈振兴在基金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上表示，基金设立到即阵，总共拨款2700万元，支持了近200项目，